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。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经过一系列的准备，大明朝自打开国以来第九次会试终于落下了帷幕。所有参加考试的考生啊，全都来到贡院门口等着结果。可就在榜单千呼万唤使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落选的考生却发觉这榜单有问题。按理说会试这么重要的考试啊，从会试选中的贡生紧接着就参加殿试，这样的结果他不应该出错啊。难道是这位落榜的考生心里不平衡才会说出此话吗？还是说这榜单真有问题呀？三年一次的重要考试，榜单出了问题，考生提出质疑，闹得满城风雨。一次考试两张榜单，难道老师真的徇私舞弊？查来查去，最后竟然演变成了一场血腥闹剧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南北榜糊涂案第二集。这天发榜之后，有10000多人全都挤在贡院大门口，伸着脖子看呢。打这黄榜一贴出来，直到天色擦黑了，这围观的人呢才慢慢的散去。金榜题名的乐的这嘴都快抽筋了，名落孙山的一脸苦的愁身。这会儿榜也看了，结果也知道了，考生们总算能踏实下来了。可谁成想，就在大伙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突然一位落榜的考生好像发现了问题。他一边看着榜单，上上下下的研究，一边站在那自言自语，哎，今年这榜单可够奇怪的，中选的52名贡士一水的都是南方人，难道这北方人的水平一个合格的都没有啊？他这心里一纳闷，张嘴就开始喊其他人，哎，你们过来看看嘞，这榜单上是不是有问题呀？他这一喊不要紧，立刻引起了大家的兴趣，全就回来凑上来了，一个劲儿的看，就连已经打算走的扭头也回来了。大家伙是仔仔细细上上下下又看了几遍，从这名单的第一位到最后一位，您还别说，都是南方人。这时候就开始有人说了，这次咱们考试的主考官刘三吴，他家在茶陵，他可就是一个南方人，而且这副考官白信岛和其他各房的考官也都是南方人，别是这帮人偏心眼儿吧，想压制咱们北方人，那可真是天理难容啊，你们说是不是？说话这人呢，估计肯定想不到，就是因为他这一通的挑唆，后果得有多严重。这话一说完，好家伙，贡院门口轰一下子炸开锅了，那些落榜的考生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，7个不服8个不忿，跳着脚的骂街呀。 还有不少来自北方的考生，一听说有暗中黑手的事儿，也不管真的假的了，一边骂一边从那地上捡起石头子儿，照着黄榜就扔啊。没过半分钟的功夫，这黄榜就变成烂纸了。考生们越闹越欢，索性成群结队的开始游行，打算要朝廷给他们一说法。一时间整个南京城被闹得是沸沸扬扬，暗箱操作被说得越来越邪乎。难道学生们的疑虑是真的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这些学生们一直从贡院门口游行到了礼部衙门，就看他们往大门口一站，列队成行的，就差打标语了，嚷嚷着一定要见考官讨个说法。礼部的官员一瞧这人也太多了，赶紧找锦衣卫前来镇压。人多就是力量的，锦衣卫武艺高超怎么了，那也架不住考生有人强啊。一波下去一波又来呀，最后弄得这些锦衣卫拿这帮考生真是没办法。除此之外还有一波学生正在忙活着满城贴告示，说会试结果有问题，朝廷监考人员暗箱操作。起初这事儿啊，就是大家伙对榜单有疑问，可是慢慢的让这些学生闹的最后成了南北两方的火拼了。矛盾的重点不光是监考的几位老师，就连南方人都成了罪不可赦、天理不容的坏人了。礼部官员一看这事儿是越闹越大，他们想瞒都瞒不住了，于是赶忙就把学生闹事的情况写了一封奏折，递到了朱元璋的面前。朱元璋这个人有个习惯，一般这早晨递来的紧急公文，他都是吃过中午饭才开始批阅。那天天气有点热，朱元璋就张罗着把这些奏折拿到奉先殿去，打算在那儿办公。礼部太监一听指示，赶紧抱着一摞奏章换了地儿。朱元璋端坐在龙书案之前，仔细地批阅着每一道奏折。几名宫女儿为了不让外边的热风吹进大殿，还特意关上了奉先殿的大门，这缕缕阳光透过窗棂斜射进来，映在大殿的油浸的金砖上，好像撒了满地的金珠子。大约过了几个时辰，朱元璋这才从那堆奏折里边抬起了头，打算休息一下。宫女赶紧奉上一杯香茶，轻轻地放在案头，淡淡的茶香似乎驱走了朱元璋的倦意，他一边品着茶一边闭目养神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一个太监着急忙慌地走进来了，皇上，这一份礼部衙门递上来的紧急奏折请您龙阅。说完了就把奏折放到了朱元璋的龙书案上。朱元璋本来正闭目养神呢，被这突如其来的奏折一打扰，眉头立刻就皱起来了。礼部能有什么急事儿啊？他们不是刚刚结束了会试吗？一边说一边把这奏折就打开了。学生闹事儿都闹到皇上那儿去了，这可不简单，更何况科举考试是给朝廷输送人才，如此重要的事情朱元璋就更不能容忍出差错了。不过这事儿也不能只听信学生的一面之词，接下来朱元璋会如何查办呢？朱元璋自打看到这份奏折，这脸色就跟变色龙似的，由红转紫，由紫变黑呀，最后啪把这奏章就给拍在龙书案上了。他突然一发飙不要紧呢，站在身边的宫女太监给吓了一跳，全都齐刷刷的跪下了，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。朱元璋一看这帮奴才，气就更不打一处来了，心说你们知道我这怒什么呢吗？就息怒息怒的，一挥手冲着这帮人去去去去，都给我滚出去。估计那会儿这帮宫女太监就等着皇上这句话呢，真要是不让走，保不准呢全得当了陪葬。这些人一走，大殿上又恢复了安静， 就看朱元璋叹了口气，又把桌上的奏折给捡回来了。守在天子脚下，堂堂朝廷竟然会出现这样的纰漏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其实您别看朱元璋本人没什么学问，可是对于那些知识分子，他可是相当器重。您看他手下那些开国大臣，刘伯温、李善长、宋濂，个个都是名噪一时的大文人。朱元璋自己深有体会呀，正是有了这些文人的辅佐，大明朝才能扫荡群雄，驱逐元朝，统一天下呀。所以想当初他刚一定都南京，就立马健全了开科取士的制度，这一举措让他发现笼络了一帮的人才，以至于会试对他来讲那可不是一般的应付考生，能否找到帮他治国的人才可全靠这个了。为此他还三令五申明确提出，担任科举考试的人员一定要廉洁公正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徇私舞弊。这回皇榜之上的52名贡士全是出自南方，朱元璋其实也吃不准这里头到底有没有作弊的嫌疑。不过有一点他倒是可以确定，那就是如果选拔的过程当中真有猫腻，如果这52名贡士全都是出自南方，这样的结果肯定会影响到全国读书人的情绪，这对于他巩固大明江山显然不利呀。事情虽然来得棘手，但无论怎么说，朱元璋也是当了30多年的皇上了。想了一会儿，然后在这奏折上面批道：南方人进占皇榜，举子群情激动，着礼部官员将试卷载阅来报。这道普通的批阅看似简单，可是背后还有另外一层意思。这次举子闹事的主要攻击对象，这些考官又会作何解释呢？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朱元璋这批示背后暗藏着另外一层意思，就是提醒那些办事官员好好的考虑一下北方学子，即便是文才有悬殊，也不要全是南方人。然后火速派人把这个奏折发往礼部，他清楚这帮考生们可不好对付，但凡处理不及时，很可能越闹越凶啊。跟外边热火朝天的气氛比起来，这次会试主考官刘三吴的家里倒是安安静静。这刘三吴是翰林学士，别看已经是85岁高龄了，可依然是精神矍铄，思维敏捷，办事干练。对于考生们闹事儿，其实他早就知道。这两天考生们的情绪越来越冲动，不但南京城里谣传他和副考官白信岛徇私舞弊，袒护同乡，排斥北方人，就连整个江南江北也有不少人对这事儿不满。不过对于这些谣言，刘三吴非但没有放在心上，反而是按部就班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即便是接见重视的举子，他都是谈笑风生，让人感觉这老头透着一股子正气。说到刘三吴，他可不是个一般人物，73岁了才被人举荐给朱元璋，当时他的才学渊博那是名满江南。朱元璋一见到他就被他的远见卓识所折服了，当即任命他为翰林学士。10多年为朝廷服务，这刘三吴从来没有因为年纪大就搞特殊，还为朱元璋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开科取士的制度，并奉旨亲自为大明朝修订了很多重要书籍。如果按照资历上讲的话，刘三吴在朝廷里头可是受人敬仰的学界老前辈。朱元璋相当重视科举考试，所以就御笔钦点刘三吴为主考官。而刘三吴呢，每次会试以前 都要屡次提醒手下官员，天下才子十载寒窗全在会试上已定优劣，如果我们徇私舞弊，怎么能对得起他们这颗报国之心呢？其实每次会试都会有一些名门显贵给他送礼，打算走走后门，可是无一例外的全被他拒之门外了。考试结束以后，他还要亲自阅卷，但凡被录取的试卷全都经过他的圈点。尽管这样，有时候啊，这刘三吴还是觉得不放心，为了能够准确无误，他再把那些落选的考卷一遍一遍的对照，直到最后确认准确无误了，这才把黄榜送到礼部。俗话说得好，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呢。这些共事的成绩刘三吴是了如指掌，所以别看南京城里谣言四起，可他却根本不当回事。这天刘三吴刚刚忙完手里的活打算歇会儿，就听见门口有人来报说礼部官员传来圣谕，让他马上进宫。接下来等待刘三吴的将会是怎样的情况呢？朱元璋接见群臣向来都是在皇宫的奉天殿，但是今天他却把刘三吴叫到了自己的寝宫。这刘三吴站在御书房的门口等着皇上宣他，没出一会儿的功夫，两位太监就恭恭敬敬地把他让进了书房。刘三吴见到朱元璋参拜之后，还没等张嘴呢，这朱元璋就直接了当地问了刘三吴，本次会试中举的全是南方人，朕批示礼部让他们查实，结果给我的答复是这次批阅试卷都是你一个人在办理，所以今天把你叫来就是想让你跟我说说这次会试的情况。刘三吴一打进宫就猜到皇上找他的目的了，再有自己确实没做过亏心事，所以既然皇上问，那就照直的说。回皇上，这次举子因为榜单的事情聚众闹事儿，微臣早就知道，但是微臣在阅卷当中也是按照文章优劣定的名次，至于考中者出自哪里，微臣并不知道。接着刘三吴又把自己是如何阅卷，如何权衡，怎么反复推敲，一五一十的跟朱元璋说了一遍。朱元璋听完之后先是点了点头，然后紧跟着就说，按你所说，阅卷过程当中并没有徇私舞弊之事，但是这五十多人全都是南方人，也未免太凑巧了吧。皇上，考中者全部出自南方，其实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，您看北方在元朝统治的时候民不聊生，这文人墨客备受摧残，这种情况长达十余载，所以北方学子的文章基础本来就差，与之相比南方的举子们根基比较扎实，当然考试的水平也就不一样了。刘三吴的话刚一说完，朱元璋这脸色就不对劲儿了。啊，如果南北方的水平真像你说的那样，那你为什么不提拔几个北方学子，以便借此机会鼓励一下他们呢？这微臣只是为国取材，只能以试卷的优劣为标准，而不是什么南北方。这话您听听，够噎人的。朱元璋被堵得没话说了，琢磨了半天才找了个理由，那北方人长久受压抑，本来就有怨气，如果这次考试再一个都没有的话，恐怕很难安抚他们。如果要让我说，你不妨在北方考生里挑几个相对好的，以定人心，平息了这回闹事儿。